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壽命係全世界最長嘅。 係啊，數一數二。 係啊，但係咧，香港人係亦都係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係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是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刘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点整。 离地新闻逢星期四晚八点，同你忧国忧民。 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我是 Alex 少。 好啦，咁我哋繼續講中期選舉啦。 係啊，係 啊，你 其實即係中期選舉，我覺得咧，今次 Donald Trump 佢話 success 啊，程度上佢係 successful 嘅。 係， 因為我覺得佢 run 咗一個好 successful 嘅 campaign。係，佢自己知道 House of Representation， 佢應該 representative， 佢保唔住。 係， 因為知道43個即係同僚。我不應該這樣說，我覺得他已經知道是有人背叛他的了，是吧？那他反而呢就 focus 個 campaign 去這個上議院，去 Senate， 他是做得很成功，去參議院下，加拿大的上議院他們叫參議院。那其實他呢就曾經去了幾個有把握的，即是對 Senate 有把握的 state， 譬如好像 Indiana、 Tennessee、 North Dakota、 Texas，只是這個 Indiana 他去了四次，right？ Indiana 其實就當上一次贏就在 Indiana 那裡開始，就是說墨西哥車那裡，就是在 Indiana 那裡，所以他在那裡 去了四次，結果他的 campaign 在兩年前做得 successful， 今次也都做 successful， 我覺得他避重就輕，在那個程度之下，他覺得如果我保得住 Senate 的 House，咁起碼好多嘢可以解決到，咁佢喺呢個策略，我覺得係成功嘅。咁同埋佢亦都講過，今日講啊，即係 declare 話，其實我即係美國人係中意我嘅，American like me。咁其實我呢個講法咧，可圈可點嘅。因為你要睇住咧，即係有個鋪講咧，民眾咧，美國民眾咧，就有62% 嘅人咧。60%+嘅人咧就唔中意 Donald Trump 嘅， 係 ，right？ 佢而家一路都 keep 住嗰個 poll 大概40%上下， 40% support 嘅啫。咁但係咧有60%嘅人，62%嘅人係好 buy 佢個 economy 嘅， 係。 所以好多人可能係又愛又恨嘅，係嘛？因為佢令到84%人咧喺佢個 tax reform 嗰度有84%人有得益嘅，雖然有16%。咁應該係 Democrat 會爭取嘅，多數係窮人係咪？咁、但係整體上係對於錢嗰樣嘢咧，同埋佢 American First 係真係為咗國民做咗好多嘢。咁所以程度上，你今次可以睇到好似嗰啲 poll 好似講得唔係幾好，但係佢喺中美國中部嗰啲 state 咧，全部係穩手嘅。咁、所以我覺得程度上佢係即係佢想做嘅 campaign 咧。是做 successful 的。 我有少少， 我唔想淨係話誒依個 campaign 本身。其實我想講咧，有時中期選舉你可以咁講係一個四年一任嘅 係個中期考試， 中期考試， 一個 midterm 考試嚇。 唔好忘記特朗普同以前嘅總統有一個好大嘅分別，佢玩轉個 party 玩轉得好緊要，但係佢有本事喺中考 midterm 嘅時候咧扭轉過嚟。他做的非常 radical，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內政外交是非常 radical， 但他是否有某些 critical 的時間呢，他被人覺得咦，他可能第一步很 radical， 我會憎他，但咦不是 OK 的， 但 可以保住， 但是政治就是這樣的嘛，有時候要 win loss， 不是要 win win 的嘛。 但我覺得 Donald Trump 嗱，我唔係太過同意咁樣嘅睇法，言甚至，因為點解咧？你知道美國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多民族國家， 嗯 ，OK， 而佢咁樣搞串個 party， 甚至佢臨中期選舉之前開一個廣告，去到個地步，連 Fox News 都唔敢播嘅， 係咩？ 係 racist 到一個咁嘅地步，我唔知係點。係 啊係啊係啊，上個禮拜 係啊上個禮拜，咁所以其實佢咁樣樣嗱，為咗選票。他保住了自己的權位，但是 in some sense 對美國整體是一個傷害來的，我覺得，因為 更加 radical， 是因為會令到他更加 radical， 於是其實你在某程度上你看到民主黨越即係好多一些少數族裔很多全部都轉投了民主黨，而民主黨亦都因為逐漸年輕化亦都顯得越來越 radical， 其實共和黨的 radical 不是今天開始的了，小布殊攞台小布殊上台嗰陣已經開始，但係民主黨有一個咁嘅研究指出，就話民主黨嗰個 radicalize 嗰個嘅嗰個幅度係不如共和黨，共和黨係由呢個小布殊開始咧，就去到好右， 好右 係啦，但係民主黨一路 keep 住響深烤中間偏左嗰個位，而佢呢次 Donald Trump 咁樣做嘅結果咧。我覺得是會逼到民主黨去到一個更左的位置，因為發現原來我中間的人不多點 buy 我， 一定要去左一點， 去左一點，於是去左一點的時候呢，他就會爭取一些少數族， 分化了社會了， 是的，分化了整個社會，於是其實在某程度上就有些像就1860年黑奴那個爭拗 變成 Civil War 了，你 說的於是會變成 Civil War 了、即其實他這樣，因為其實 Civil War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速盧州和廢盧州之間的那個的 argument resolve 不到嘛， 但 我不可以用傾偈的方式去 resolve， 用槍去 resolve 咯，於是就會打仗。 但係會唔會覺得用槍解決呢？大家已經去到個年代咧，要民爭唔會武鬥噶嘛。 但係美國其實個問題係咩嘢咧？美國一路未放棄呢個槍械管制嘅呢一個嘅taboo啊。 咁 即係我仍然有擁有槍械嘅自由。我成日都覺得一樣嘢就話，一個社會你要成熟啊。你就要相信那個社會的制度，而不是我覺得 feel unfair 的時候我就拿支槍來對冧你。 所以去到某個程度，如果某一條村或者某個 city 有炸人啊，齊齊拿槍出嚟起革命嗰陣時候，一個村做咧，跟住 N 條村做咧，咁就開始內亂。 係啦，於是就內亂咯。 所以其實 日本現代化第一件事做咩嘢啊？廢刀。 廢刀。 係啦，即係你唔俾啲武士帶刀出街。OK， 嗰樣嘢當時引發武士叛變添 ，OK， 嚇、所謂西南戰爭就係咁嚟噶啦嘛。但係佢咁樣一嘢解決咗個問題之後，日本就開始興起，開始發展，開始發達。然之後啲人就會嗱，當然跟住個發展就係佢哋轉移向對外擴張啦。因為喺國內唔帶得刀嘅話，咁我忍住咪走去侵略其他人啦 ，OK？ 咁但係至少喺日本裏面嘅時候，個社會成熟咗，啲人就唔會哦，我唔中意你，一刀劈死你咁樣嗰只，即係唔會咁。美國走唔出呢一樣嘢。 西部牛仔片 係啦，即係西部牛仔片嗰種形式咯。我一言不合咪拿槍懟爆你咯，冇嘢㗎。係啦，但係個結果就係 獨行俠啊！ 但個結果就係製造，但個結果就是大家不懂得用言語討論嗰個問題， 未必唔識得，或者可能係唔肯， 或者唔肯。 咁個社會先係更加越嚟越，即係比較加。 係啦，而 Donald Trump 喺某程度上係令到個社會更加 radical 嘅時候，於是所有問題就唔能夠全部都係敵我矛盾嚟解決。OK， 即係用毛澤東嘅嗰個 term 嚟講，有乜嘢都用敵我矛盾嚟解決嚇，我唔中意你一槍擸低你咁樣嗰只咁。冇得講喎、大佬。 我同意你總定我矛盾嘅講法，但係同我哋正話講嘅其實冇性質上嘅矛盾嘅喎。我哋正話講嘅咧就係、 是、啊，佢贏到選票啊，但我提出嘅就係一個咁嘅擔憂咯。 嗯，我 知道。因為其實對於美國整個社會嚟講 ，OK， Donald Trump 保住咗佢自己嗰個位置。 嗯哼。咁不如咁啦，我轉一轉個角度啦。你認為今次中期選舉令到呢個 radicalness 或者呢、這個？分化是舒緩了定係更加 更加激烈？ 喂，咁其實好大鑊嘅喎。如果真係去到 Tampa Bay， 有二千幾百個彈頭，某扎人即係拿槍走入去搞掂咗，咁就好大鑊嘅咯。 係啊，可以好大鑊㗎。 可以好大鑊喎。 係啊，咁你咁你諗下啦，其實已經有有263個，如果冇記錯，舊年嘅時候睇過一個報道，有263個武裝團體。全部都是支持 Donald Trump 的，他們覺得呢，就當 Donald Trump 被彈劾啊，又或者位置不保的時候，他們就會拿槍起義的了， 是吧？ 是的。那這些人就會成為社會動亂的一個源頭了， 槍桿子立政權，是吧？ 啊，槍桿子裡出政權，槍桿子裡出亂子也都是、啊、其實對於 Donald Trump 可能是一件好事，他保得住他總統大位，但是對於整個美國社會就不會是好事咯。 嗯，這個是會令到大社會分化的， 是 的，只會是越來越壞的。 嗯，那當然啦，其實講了這一 part 講了一段時間，我們其實都應該要拿一拿回去Jeff Sessions 那書。你看 Jeff Sessions 今天立刻就辭了職了，OK， 咁啊，當然General 係啦。咁當然個原因就係因為 Donald Trump 一路都唔滿意佢唔干涉 Robert Mueller 個通俄門調查啦。 係 係啦。咁啊，阿 Jeff Sessions 佢最初決定劃清界線就係因為令到個調查更加公正啫嘛。咁但係而家 Robert Mueller 越查越深入， 越嚟越大鑊， 即係啲嘢越嚟越 juicy， 咁於是就開始威脅到 Donald Trump 佢嗰個神聖地位啦 ，in some sense， 係咪？咁於是個問題就係、是、個問題就係 Jeff Sessions 咁樣辭咗職，其實對於 Donald Trump 會唔會係一件好事，或者甚而至係一件壞事咧？ 其實即係呢樣嘢咧，即係可能係一個 plot 嚟嘅。咁啱嘅 timing 啊！今日選，琴日選，今日就嚇就辭職係嘛？ 因為確保咗參議院多數席位啦。 即係已經確保咗參議院係會出事㗎啦。連呢而一定會將呢個通俄門做一個首要嘅工作，令到可能個 impeachment 咧就可能成立嘅。係，因為 impeachment 呢樣嘢我正話都講過啦，係咪？係可以令到 Donald Trump 可能做四年啦 ，that's it 嘅啦，係咪？依、 嗯嗯、 個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政治嘅理念存在嘅。呢樣嘢咧係必爭之地啊，所以個 impeachment 咧應該係會馬上係啟動噶啦。 因為其實咧，我哋講真啦，呢段歷史以前唔係未發生過，我哋大家都知道尼克遜係咪？ 係啊係啊。 水門事件令到佢最終要被迫辭黯然辭職嘅原因係咩嘢？就嚟 impeach 佢，但 impeach 佢嘅原因其實絕對唔係因為共和黨派咗幾個人去水門大廈去偷資料 ，no it's not， 而係跟住尼克遜不斷用各種唔同嘅方式嘗試大話冚大話咁樣樣不斷去掩飾，引發就係話啲人對佢。究竟是不是其實 是公器私用、啊、等等之類，是去威脅去令到調查不能夠繼續下去， 所以這壇事一定是會發酵成這樣、啊、 所以其實他通不通俄已經變成不是問題了，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 是第一怎樣接招、啊、接招得不好呢就糟糕了， 而是若果民主黨發動這個彈劾，是彈劾些什麼絕對不會彈劾他通俄不通俄的問題，而是會彈劾他阻止通俄門調查這一件事， 是嗎？ 這個其實是為什麼 Jeff Sessions 決定最初不插手調查的一個原因。 我明白你意思，他最終目的就是想令到 Donald Trump 阻止他們查事，那就去了變到好像尼克遜的情況，因為如果你就咁查呢、這個即係叛國咁樣，即係呢壇嘢係入罪最好嘅、 嗯， 最終告唔告得入咧係未知之數噶嘛。 所以其實 in some sense Jeff Sessions 決定唔干涉調查，其實係為咗保護 Donald Trump 噶，喺某程度上係。 係嘛？ 係，但係 Donald Trump 睇唔明點解 Jeff Sessions 咁做，結果就要炒咗佢。如果新上任嘅司法部長係會干涉 Robert Mueller 嘅調查，令到人哋覺得 Robert Mueller 冇辦法自由調查嘅話咧，咁就變成係干涉，即係干涉調查呢一樣嘢咧。 但 係 我 諗 唔係呢個睇唔睇明嘅問題，係心虛嘅問題嚟㗎。 可以咁講啦，係一把雙刃劍。你可以話依一個人， 我可以話佢冇阻止調查，你亦都可以話依一個人喺個調查嘅工作上面冇太高調，等依個炸彈唔好砰一聲炸到成間嗰支嚟破碎。依、這個應該把雙刃劍嘅，依、這個我覺得依個係操作嘅問題。 呢、這個其實係我哋演繹嘅，未必可能佢哋咁樣諗法。 當然呢樣嘢我哋都係靠估嘅啫。我哋唔喺白宮入面啦 ，OK？ 我哋 喺度吹緊水嘅， 吹緊水嘅、okay? 都唔係吹水㗎，我哋吹水後 point 㗎喎。我哋都係。 喂，但係講翻嗰個中美貿易。其實我覺得即係今次中期選舉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你因為即係老實實 Donald Trump 即係喺大家眼中都知道他是親中多過民主黨會親中， 因為其實可以肯定的就是Nancy Pelosi 咧，其實咧都係即係人 人權分子。 搞人權出身，他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呢可能仲鏟得仲狠都唔定。 係㗎，嚇 嚇，即係可能Donald Trump 都會自嘆不如添。嗱，不過咁講，今日講個數字，今日股市道指今日升咗545.29， 跌咗一輪，跌咗一輪啊， 跌咗輪，跟住 哇你回吐啫 喎，喂，但係都唔係。都不是升500多点啊，2.13%喎、 啊。升得幾高、 啊？即係換句話嚟講，其實咧市場咧而家心安咗啦 ，in some sense。因為點解咧？ 我就覺得唔係啊，班友做事啫。 當然都有可能，但你要知道，2018年都幾 volatile 嘅，亦期期忽然間升500多点，跟住跌800多点，你知啦。 邊個揾錢啊，大佬？ 咁但係都唔係咁樣升跌法噶嘛，大佬。 揾啲藉口嘛。 咁但係當然，我覺得就係話咧，其實咧，民主黨操控咗眾議院，於是好多嘢咧就on hold。因為其實 Donald Trump 一個問題就係話過去嗰兩年佢嘅施政好多時候 unpredictable 啊， 係啊， 於是好多商家唔知點做，不論佢做得好定錯 ，OK， 做得啱定錯， 所以分分鐘 unpredictable， 所以分分鐘 Amazon HQ2 嚟唔到 Toronto 啊，睇個樣啊， 我一向都對錢冇乜樂觀期望，老實實你都知道，係啦，即其實而家因為民主黨 hold back 佢，於是咧。就好多嘢都會 keep status quo， 咁對於市場嚟講穩定係最重要嘅。 但係 Democrat 入咗嚟會唔會改變個市場策略咧？ 咁啊， 應該改變唔大 嘅。老實講句，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咧，美國一向對排第二嗰人都好顧忌嘅。係。九十年代初日本個經濟都騰飛得好緊要，結果美國一手咧。壓低日元，結果日本就20年經濟衰退。點解啫？唔係因為日本實行共產主義，而係因為日本就嚟追過美國，美國驚 信錯咗個大佬。 係啦，於是一手壓低佢咯。而家中國就係響當年90年代日本嘅嗰個 position 啦。 但係倒翻轉頭，我哋借中國借錢比美國借好多喎。 借好多又點啫？老實講，係中國係美國嘅最大債主，但都係10% 左右啫嘛。 2 trillion 啊，唔少錢㗎。嚇、 啊！即係都係10% 左右啫嘛。咁啊係。講到尾，真真正正最大債主係咩？賣債券嗰啲，賣嘅債券嗰啲，大部分人喺邊啊？美國。 其實中國最大問題就係 FX 啫，加佢保唔住啲人民幣嚇。嚇！呢個係佢最大嘅問題。但係我覺得咧。Donald Trump 始終都是中國的朋友，而 Democrat 民主黨就不是中國的朋友，所以在這個立場我覺得改變不大。 Chris 怎麼看、 我 知道你說好笑 的， 我對你的看法有少許驚訝啦。其實真中美關係呢跟這個 Donald Trump 今次一個選舉呢，我不要說那麼遠了，講之前彭斯在發表其實很多香港朋友都知道的、我聽到的意思很清楚，不論 Donald Trump 贏了輸了，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策已經定了，是不會因為 Donald Trump 今次的政策而改變的。 而事實上呢， Pelosi 在某程度對於美中的那個的策略各方面可能還會配合 Donald Trump 去做事添， 這個很明顯的， 還要比 Donald Trump 更多的，還有甚至可能會比 Donald Trump 壓力添，若因為他很重視中國人權，我們遲些可能會講新疆，即例如新疆、西藏、這些人權問題，你這些人權問題 Pelosi 其實好 serious，反而 Donald Trump 嗰種硬嗰種一啖砂糖一啖屎嗰種方式咧，嚇嗰種其實實際上係幫緊中國做嘢嗰種咧， 但 係 我個人 反而， 但我個人睇法咧，佢點解要撩中國嗰個 file 啫？佢點解唔撩就撩沙地阿拉伯嗰個 file 咧？ 會撩㗎， 咁所以 Pelosi 即係我覺得咧，就即係佢雖然會即係帶領 Democrat 喺個 House of Representation 會搞啲動作。我始終覺得佢 impeachment 係佢個 high priority， 佢唔會搞經濟。一搞親經濟咧，搞親啲嗰啲嘢咧，你令到即係國民受影響嗰，尤其是叫荷包或者 job 嗰陣時咧，個問題好大嘅。 不過 Pelosi 今日都已經出咗聲啦，我哋仍然需要 bipartisan 合作。 Exactly. 所以其實 Pelosi 咧都唔會都就算佢將就算啦，就算佢將 impeachment 作為首要任務咧。他都不會太過分側重於那一邊，因為講到尾，民主黨要當選，不是只是要靠，不是只是 必須要加持所有嘢嘅。 係啦，即係唔能夠單靠抹黑多阿 Donald Trump 去解決嘅，他都要實際有政績先得。 咁所以他會即係喺通俄門嗰度施啲壓力，等佢慢慢發酵，一 right timing 嗰時一棍勾落去噶嘛。 啊，即係喺某程度上係啦。好啦，咁啊呢一我哋講中期選舉講得好興奮啊，都講得七七八八啦。咁樣咧，我哋最後咧都仲會有啲 afterthought 噶噃。好啦，最後呢段時間咧，我哋就交俾阿 Chris 啦，因為其實原來你最近去呢個日系文化會館，好似睇到好多嘢喎，係嘛？ 其實當係一個 你唔係去睇嗰啲日本嗰啲 AV 女郎係嘛？ 間又嚟，唔係。其實咧，如果你睇嗰啲嘢咧，有好多唔使錢，又好方便。 我講正經嘢，講我係吹水，吹水嚇。 咁其實咧，你知我哋香港人咧就好崇日嘅，咁小弟自己都係，所以唔敢話好認識。啱啱咧就係我住緊呢區附近咧，就叫做 Japanese Canadian Cultural Center。咁原來咧，佢嗰個 program 咧都幾comprehensive 嘅。我就咁睇裏邊嗰啲生字，好多都唔識噶啦，因為係日文轉過嚟嘅。譬如話插花啊、摺紙啊、射箭啊、園藝啊、空手道啊，甚至劍道，好多古年精怪嘅 course 都有，兼且係平靚仔。 你呢個文化嘅會館係咪喺 Don Valley 嗰度？ 冇錯，冇錯，環境非常之優， 係好靚㗎。 咁嗰度一間係食 fine dining 嘅日本菜，$300一位，不過係 $300一位日本紙啊。 我啲細 家字， 我聽講咧係 totally worth it 嘅。咁啊，係。咁其實咧，首先就都叫做覺得啊，十分之賞心悦目嗰個 experience。另外咧，佢裏邊有一個小小嘅，可以咁講就係一個博物館。博物館咩咧？就係講緊日本人點樣嚟到加拿大settle 佢哋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代。當中咧就講到二戰大戰嘅時候，日本人喺加拿大嘅遭遇。咁大家知道二次大戰，咁初時咧就係歐洲啊。希特拉嗰度搞起先噶嘛，咁整下咧就日本咧就玩串咗個 party 玩馬粪，就將佢炸珍珠港。咁啊，美國同加拿大同一陣線噶嘛，咁啊戰時狀態就實在冇辦法啦。咁所以當時美國好加拿大好，都係對一個住喺當地嘅日本咧係有一個。 其實最主要係加州同埋加拿大嘅卑斯省， 冇錯， 因為其實係響 多數喺西邊， 係啦。咁所以就將佢哋全部咧就。美國就集中在 intern 咗喺一個喺加州內陸嘅集中營，加拿大咧就將佢哋送曬去亞省即係或者係中間嘅落基山脈嗰啲小鎮嗰啲咁嘅位，係啦，即係好多都係咁。我諗起咩嘢咧？我即刻諗起咧，1999年我好中意其中一套電影叫《Snow Falling on Cedar》，咁亦都係講又係講呢啲嘢，即係當中其中好重要嘅 plot 咧，就係個女主角咧，實日本人咧就要成班被 intern 去嗰個 internment camp 嚇，咁於是咧一段兩小無猜嘅愛情就咁玩完咁樣。 而事實上當時咧的而且確係有家庭分離啦，沒收財產啦，又不可以話慘無人道，至少他哋都唔冇話真係好受到好大迫害，但係生活上真係的而且確有好多公民嘅權利咧，喺戰時嘅狀態係被剝削嘅。 咁當然亦都喺某程度上嗰個尊嚴亦都受到剝削啦，因為其實好多喺美國嘅日本人，甚至有啲其實二代三代嗰啲咧，其實佢哋自己個效忠對象都係美國嘅。咁有啲甚而至係出嚟，甚而至係。 接受招募去參戰，就喺呢一個德歐洲參戰咁樣嗰只，即係其實係都有一啲咁嘅 situation 啊。係啊，都有啲咁。咁所以其實好坦白講，去到呢啲位置戰時狀態，實在都冇辦法，所以對佢嚟講係幾嚴厲嘅。咁當然啦，即係作為一個 responsible 嘅國家，喺最終都即係都承認自己，唔好話呢個戰爭罪行啦，而係即係的而且確係對呢一批 1990年嘅時候，老布殊咧就對喺美國嘅日本人就呢件事嘅致歉嘅。咁加拿大亦都喺稍後冇幾耐之後咧，我冇正式 research 啦，就都對日本人致歉嘅。 係啊，喺個 case 咧就係撥咗啲錢就設立一個會館，就等佢日本人嘅文化可以繼續傳承。咁其實點解講起呢樣嘢咧？咁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美國對或者以至聯合國咧，喺依個新疆嘅事件對中國有好多意見啦。咁啊，睇到新疆嘅維吾爾人受到個對待，就令我諗起 但都係有少少 internment 啦，即係嗰啲所謂 差好遠 嚇，即係嗰啲嘅佢哋叫教培中心啊 ，actually 係嚇，即係其實係有大約，如果冇記錯係大約100-300萬人，但係都係靠估嘅啫個數字嚇，就入呢啲咁嘅 camp。 啲消息就唔係好開放噶嘛。 咁啊，其實咧我諗我覺得就係話加拿大響呢一個日內瓦開呢一個人權會議就審核，即係其實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審核一個國家嘅人權狀況。咁 which is 今次就啱啱好係中國，咁所以佢其實就係話提了四點，當中包括就係話 要釋放一些新疆的人，西藏嗰個滅絕文化嗰樣嘢要停止，亦都第四點特別提及咧就係香港人。咁講到咧就係呢個香港人嗰個嘅政治權利唔可以受到剝削啦，無論你嘅政治立場係咩嘢，都應該有權參與政治嘅咁樣樣。 其實即係如果冇睇錯，我都睇過一部分，即係關於即係新疆中國家點樣處理新疆嗰度。其實我有一個好簡單嘅數字，似乎新疆有幾多個人咧，就佢擺三倍嘅人係即係做嗰啲即係保安嘅功能。咁所以其實即係變相就好多新疆嘅人似乎係俾人哋 monitor 住嘅。咁其實都即係我睇完之後，我唔知個數字有幾真，但我覺得有少少不安真係啊。 Okay. 你可能想像現代文明2018年嘅今日，竟然會仲有啲咁嘅嘢喺個世界上發生。 係啊，咁啊的而且確係的而且確係咩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對於新疆咧，我哋會請一個嘅嘉賓或者兩個禮拜之後，因為佢兩個禮拜之後先得閒。咁所以喺兩個禮拜之後咧，咁就會同我哋咧就正正式式講呢個新疆嘅問題。咁啊嚟集中營啊，新疆呢啲，以及咧就係加拿大本地嘅華人係點樣對加拿大政府嚟做呢個請願，就要求關注呢個事件等等各方面嘅嘢。咁我哋會有一個較為詳細嘅討論咁樣樣。咁啊作為一個預告啦，兩個禮拜之後 ，which is 係11月22日我哋個節目，我哋就會有一個咁詳細。 其實我都好期待呢樣，因為我作為中國人咧，即係我哋 blood and belong 嘅 中國人啦。 咁所以其實見到呢啲嘢，我係好。會不會是即有些 information 是搞錯，我都希望有一個比較上正面的否白，令大家可以知道正面反面，即是同埋有什麼實際的問題存在。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我們解決 的。我想我們雖然我都覺得自己加拿大人 basically, 但是也叫做香港出生。 有中國的 blood and belonging, 所以其實中共政權在這一方面做的一些這樣的事情的話，我們其實是應該要關注的，老實說，即使是海外華人都是。我們今個禮拜的時間都差不多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禮拜的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可以用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AYDAYNEWS 一個字就找到我們的 page 了。我們這個節目呢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至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我們轉了東領時間了，所以是5:30至6:30在城寨網上直播，詳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詢的。這期離地新聞是2018年11月7日多倫多時間晚上8:00，即是香港時間11月8日早上9:00是錄影的。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